开个玩笑。好，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诋毁啊，而是一种赞美。知道这个真相的林宥嘉呢，就立马向粉丝们道歉，并且很开心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于是呢，华语歌坛第一位禁欲系歌手就这样诞生了。出于好奇呢，我们也跑去看了看这个其他明星的微博，发现了有很多微博这个怎么说，画风很奇怪，可以说这个明星们的这个简介也很奇葩。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简介呢？咱们来看看啊。林更新的微博简介是帅烈苍穹。我的天哪，林更新虽然这个颜值真的很高啊，但是呢也永远追不上他的这个中二指数，就是他犯二的指数，他的这个犯二指数特别的高。然后你说把这个微博简介写成这个帅烈苍穹，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而且呢，他的这个游戏的网名其实也很奇葩，叫做九亿少女的梦，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了别人快来看我的脸，我林更新帅的天下第一。但是呢，不管他给自己取了多少个炫酷的一个绰号或者是称号啊，但是粉丝们呢永远都只会亲切地称呼他为林狗。再来看看下一个啊，袁弘。袁弘的这个简介呢也很有意思，叫做日行一善夜扯一蛋，一个不高尚但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喝酸奶只舔盖舔完就扔的人，十八禁。袁弘呢曾经被说成是段子手，也被大家说成是一个因为段子而耽误了演艺事业的男演员，会说段子，能卖萌，经常开车，偶尔还写个诗。而最近袁弘的通告多了起来，而段子手的生涯呢基本上已经停滞了，但是微博里的这个简介依然保持着一个段子手老司机的一个精神面貌啊。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了，下一个呢是李易峰。李易峰的简介是拽而有理，拽而不狂。哎，这个感觉还稍微要怎么讲，谦虚低调一点啊。李易峰爆红之后呢，经常在生活中不是夸自己的颜值高，就是手滑点赞别的明星绯闻。有人说李易峰目中无人，而李易峰呢对自己的定位却是拽而有理，拽而不狂。这一句呢传颂一时的风风雨露啊，总是让人不禁的回想起中学时代的那个 QQ 空间的这个感觉啊，一股中二的气息扑面而来，感觉也有点犯二。再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大帅哥，这个大帅哥可是有点厉害了啊，一身的肌肉，简介呢也很厉害，叫做不愿是你的王，只愿是你身旁无言守护的骑士。你没看错，这句话呢并非出自这个玛丽苏小说或者是杰克苏的神剧，而是蒋劲夫的简介。蒋劲夫呢是一个资深的篮球迷，而且呢热衷于骑士队，不知道这个骑士是否和篮球有关系呢？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呢也很厉害了，是一个大美女杨幂。杨幂的微博简介叫这里有一只狐狸，幸福、感恩、知足、爱。据说这个狐狸呢是杨幂高中时候的称号，一直沿用至今。有趣的是，杨幂在多次这个影视剧中啊也扮演这个狐狸的角色，看起来呢她和这个动物还真的是很有缘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很搞笑的这个唐嫣啊，唐嫣的简介呢是唐唐 Tiffany 唐楠，烦恼最小化，快乐最大化，要做糖糖糖糖开心糖，正能量的某颗糖。哎呦喂，真的是感觉跟绕口令似的啊。在这个简介里面他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网友们会用的一些表情符号啊，一些表情图表啊，感觉真的和他本人一样啊，就是那种怎么讲，他很多剧里面都会演一种傻白甜的角色，这个简介也真的是感觉像傻白甜似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啊，更狠，这个是 Ella 陈嘉桦的 SHE 里面的 Ella， 她的简介是也就是传说中的美丽奇女子美琪姐姐，田馥甄你是吴买乐，更是我的女神老婆，一日为妻终生为妻，我爱你。这个感觉跟咱们看到的第一个林宥嘉的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微博简介里面突然冒出来别人的名字，很奇怪啊。这是一个台湾腔很浓重的微博简介，如果呢我们看不明白就大声念出来之后，你就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了。当然他的队友呢也是一个奇葩，我们来看看 Selina 任嘉萱的这个微博简介。他的简介是 SHE 中的 Spinny 的妈咪浴帽被浴帽的发明者，努力复健中的女子，感觉真的像是一个绕口令一样啊。虽然呢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断句，逻辑看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呢这就是 Selina 的一种独特的感觉啊。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呢其实也很奇葩，就是田馥甄。田馥甄的简介是节制的人生，虽然说另外两位小伙伴啊，比如说 Selina 还有 Ella 基本上已经沦为了谐星，但是黑 B 的简介呢却依然是很高冷，只有淡淡的五个字节制的人生啊。当然 在这种蛇精病一样的女子团体里面，黑比还要努力地保持这个仙女的气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看了这么多明星的这个蛇精病一样的这个怎么讲微博的简介，相信大家也会觉得特别的搞笑啊。当然这也是今天的咱们这个明星怪这个词的来由，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词。说到这个明星的微博呢，其实要提到这个香港的天后郑秀文了，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郑秀文。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我关注的第一个明星就是她，她每天会在微博里面发出来很多美照，基本上都是演出的后台照，可以说瘦的整个人都让人觉得心疼。最近呢，天后又有了新动作，她跟张孝全出演了一部新的电影，而这个电影马上就会上映了，而其中的主题歌呢，当然是由郑秀文来自己演唱，到底是什么歌曲呢？刚刚发表，我们一起来尝个鲜，听一首郑秀文的新歌。 荧幕浮现的影像，那些人你我目不忘，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脑海中不停地盘旋，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定是需要细细上场，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心慌，请你快看穿，爱没到绝望，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你会不会是我的答案？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节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微胖界的烦恼。其实，在过完年之后，很多人回来都会觉得自己发胖了一圈。比如我的某一个同事啊，在办公室里面不只是天天要吃那个减肥药，还要再去做这个运动、跑步、健身。其实呢，微胖并不是一种自卑，而且微胖呢也并不是不好看。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怎么讲介绍，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其实微胖界一样是有人生赢家的。就比如说我们要提到的这个明星啊，詹妮弗·劳伦斯。她是这个《饥饿游戏》里面的一个女演员，可以说她也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女明星之一。然而这位90后的女富豪呢，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苗条身材，脸有点圆，而且呢手臂呢还有点肉。更加关键的是，人家无论是胖也好，或者是微胖也好，人家照样登上这个福布斯的榜首，而且呢一样是美到出奇。如果你不信的话，不妨搜一下这个 Jennifer 劳伦斯，她的这个可以说美照呢还有她的事业都很成功。当然她也是微胖的。其实除了这个欧美明星之外，咱们国内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微胖界的范冰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快乐大本营的一期节目啊，当时呢就是那个应该是张丰毅老师，对，他讲在跟范冰冰拍戏的时候，真的就很难抱起来范冰冰，因为范冰冰真的太重了。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这个小脸啊，像锥子脸一样的一个小脸，但是呢范爷就自己告诉大家他是圈内最胖的女明星。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次在节目中公开他的体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大概60多公斤吧。想想一个女明星啊，1米6多的身高或者1米7的身高，你说你有60多公斤还真的是不瘦。但是没有人会嫌弃范冰冰的身材，对不对？没有人会认为她胖。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微胖就是不好看的。还有一位蒋欣，蒋欣呢从小呢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没有瘦过的女孩子。当然她是郑州人啊，在郑州上了学的时候，据说家里面的人还一度担心自己的女儿太胖考不上这个电影学院。可是没有想到呢，最后就非常顺利的就上了学，而且也成了圈中很有名的女明星之一。自从在那个小咖秀里面玩了那个小咖秀之后啊，蒋欣的这个疯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微博上是越来越不受控制。虽然看着蒋欣的脸呢好像是最近瘦了不少啊，特别是最近的照片很多都很瘦，但是我们也知道蒋欣也是一个微胖界的代表之一。而且呢人家很自信，人家说我就是不减肥，我就是不节食，我就是这样子。但是大家你看，我们看到蒋欣的时候都觉得还是一个有点微微带着肉很舒服的一个女孩子。关键是她那份自信，她那份笃定给了我们很深的一种感受。所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微胖就是不好的，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那份自信给带出来，只要你可以带给别人一种非常好的感受和积极向上的感觉，我觉得微胖也没有关系，对不对？说完这个微胖之后啊，要提醒各位了，如果你想要稍微有一些减肥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做一些健身操，或者做一些跑步的动作，或者是用一些这个瘦身和纤体的一些乳液啊，这个美体油都是有效果的啊。具体的品牌您可以自己去上网百度一下，在这儿呢我们就不更多的推荐了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适合的也不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自行百度一下。接下来再教您一招，告诉您如何来去掉这个足部的角质。 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脚特别容易变得有很多的干皮，甚至于一些很硬的像纸板一样的一些角质，如何来去掉呢？其实方法呢有很多，比如传统的一些家里面的老人啊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一些磨脚石来磨掉这个角质，当然这个是有点毁皮肤的。如果你不想毁皮肤的话呢，有两种方法。第一呢是用化妆棉蘸取一些乳液贴在脚后跟，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啊，包了半个小时之后您再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撕掉，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你的这个脚部的角质已经可以去除了，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角质很厚很硬，就像这个纸板一样的特别特别的厚，像老茧似的，你就可以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一个小妙招，用西红柿来进行去角质。都需要什么材料呢？需要有这个西红柿，还需要有一个粗的盐巴。先把这个西红柿的里面的果肉呢给掏掉，留下西红柿的这个皮儿和厚厚的一层壳啊，然后在里面呢就是贴上这个比较粗的盐巴，大概在你的脚后跟上贴上30分钟，就可以使得这个角质会自行的软化和脱落。而且这个方法呢既简单又省钱又省力，对不对？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磨掉角质的话，不妨试试这个新招啊，用西红柿蘸上盐巴之后贴在这个后脚跟，大概30分钟之后就可以去掉角质了。好，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中继续聊。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我唱 K 歌，平日我有把锁，但是我习惯独播，生活太耐想你来释放。Yeah, yeah, 一直等一种感觉，今天终于有点狂，不想正常心化静流放。 当时

东四环小武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六七三二三零九七。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其实有很多这个电视上的女明星，我们看到她们都很瘦，或者是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其实呢，哪有那么多天生吃不胖的好体质呢？女明星们也是要常常来进行一些减肥的一些运动或者是食谱，这样才可以去维持一个好的身材跟形象。私底下呢，要付出来很多很多我们都看不到的努力。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公布一下各位女明星她们的一些私密的减肥食谱，咱们来看一看平常她们都吃什么，不妨咱们也照着这个来吃一吃，肯定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效果啊。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邓紫棋好了，邓紫棋可以说一直被人吐槽，到现在为止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是一个胖胖的小胖妹啊。那到底邓紫棋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减肥的食谱呢？她用的这个食谱呢，一直都是让人觉得还不错啊，用一些粗粮跟蔬菜。可以说坚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邓紫棋呢一直是只吃粗粮跟蔬菜，不吃肉，不吃一些大鱼大肉的食品，就可以保持到这样的一个原始的一个饮食方式。比如她经常会吃到这个玉米，还要吃到红薯，还要吃到一些青菜啊，这样据说可以维持身材。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明星了，伊能静。伊能静可以说怎么讲是一个女明星的典范了，我觉得她跟那个台湾的潘迎紫一样，都有一个不老的容颜。那到底这个伊能静都吃点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她告诉我们三餐不会节食，三餐照样都会吃，只是都没有放调味料，是吃的白肉，吃一些鱼啊，吃一些猪，吃一些鸡，但是呢还可以喝一点这个黑糖跟红豆。为了健康呢，他准备再用一些这个瘦身霜涂在身上，用这个敲跟捏的方式啊，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简单的能够帮助你促进你的身体瘦身的一个作用。对于食物来说，这个伊能静还真的是没有太忌讳啊，他是什么肉都吃，但是呢他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蔬菜、粗粮，还有一些深海的鱼，另外就是要少放调味料。我们再来看一看吧，一个逆袭的女神袁姗姗啊。袁姗姗可以说现在呢这个有了这个马甲线女神的 称号，可以说这个身材真的是好到爆。那袁姗姗都平常吃点什么呢？她的食谱呢就更加的简单，是吃一些全麦的面包，还有一些青菜，还有一些白粥，就吃这么简单就可以维持到她那样的一个马甲型的身材。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这样做的话能够坚持多久，相信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一颗想瘦的心，但是却没有一个想瘦的行动，因为我们往往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可是今天希望大家听到这些食谱之后啊，可以给自己多一些的鼓励。咱们来看下一个明星了，张天爱。张天爱呢，他说他吃的是水煮的番茄、黄瓜还有鸡蛋，因为他从小的时候都很胖，现在出道之后呢就控制好了这个身材，变得又瘦又美，所以说他就一直坚持着还是只吃这个水煮的番茄还有黄瓜还有鸡蛋。其实想一想，水煮番茄、水煮黄瓜、水煮鸡蛋，每天都吃这些真的还挺难吃的，但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的。当然如果您想瘦，您一定也要坚持住吃这些东西。我们再来看一看陈妍希。陈妍希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呢是非常的幸福，而且呢也从一个小胖妹慢慢的瘦了下来。到底是怎么瘦的呢？陈妍希说她吃的只是白菜还有西兰花还有小西红柿这样的一些很清淡的蔬菜，就坚持从这样子吃了下去，从一个包子脸就默默的瘦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所以说陈妍希的这个菜谱呢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白菜、西兰花跟小西红柿。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美女江一燕的啊。江一燕可以绝对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因为绯闻少，身材好，长得又棒，这么多年可以说一直让人都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而江一燕呢她也有一个自己独家的一个食谱，就是胡萝卜跟菠菜。她经常会吃菠菜跟胡萝卜，基本上别的东西就很少吃，因为这两种东西它有一个相互的配伍，可以完成很多这个日常的需求。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介绍啊，胡萝卜跟菠菜的搭配。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闫妮啊。闫妮呢她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食谱啊，就是水果拼盘加果汁，水果拼盘加上果汁也可以带来一个减肥的效果。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徐静蕾。徐静蕾已经很久不见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胖，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个她的减肥的好食谱，就是鸡蛋、青菜加牛肉片。她就坚持这样子吃，每天只吃鸡蛋、牛肉片跟青菜，不吃主食，三个月就减掉了15斤，哇真的是很厉害啊。但到底如何呢？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啊，每天只吃一些鸡蛋、青菜还有牛肉片，看看自己能不能三个月也瘦15斤。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郑秀文吧。可以说郑秀文呢是一个圈内的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怎么讲，外号叫做这个太平公主，大家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她已经很多年了都是那么的瘦。那郑秀文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她吃这个番茄、花椰菜、西芹、洋葱跟青椒，她把这些东西吃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这个需求，而且呢她把这些东西用不同的做法搭配起来，就感觉口感还会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学一下郑秀文的这一招啊，就是用番茄、花椰菜、西芹、洋葱还有青椒。好了，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明星减肥的这个美食的小妙招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住。如果各位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互动，我们的公众号是999月生活，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留言李恩就可以看到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身材。我们来休息一下，来听听韩国的一个最新进的组合刚刚出的一首新歌。下一节我们继续回来。 1, 2, 1, 2, 3. 몇 시간째 받지 않네요. 큰일 났어. 내 맘 같지 않네요. 아까는 내가 진짜 잘못했어. 전화해. 아마도 그대 방에 누워 있겠죠. 아니면 어디 시끄러운 곳에서 내 욕하고 있겠죠. 괜찮아. 아, 저기요, 제발, 제발, 이해해줘. 미안해. 그녀는 복잡해 난 칠판 앞에 문제야 같아 답이 안 나와 나 수학 못해 유부남인 친구 형들에게 물어봐도 빨리 사과해 남자가 그러면 안 돼 casino. I'm trying to work, work, work. Baby, I'm sorry. 다른 말 뭐가 더 필요한지 당연히 말을 하나 모르지 미안해 미안 more. When you leave it, 알아먹어 줘 내 사랑을 사랑과 전쟁에서 I don't want war. 너가 지금 내게 내리는 형벌도 달게 받을게 다만 잘해줬던 때도 참작해서 내게 판결을 내려줘요 너의 화를 막으려고 돈을 써서 yeah. 이유만큼 싸울 때 욕을 써서 yeah. 그 싸움에서 영감 받아 곡을 써서 yeah. 내가 미안해요 자꾸 말끝마다 꼬리를 붙여서 넘어갈 것도 같이 발 들고 덤벼 그럴 수 있는 사랑에 너무 논리정연해서 꼭 화를 부르네요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天你正在持续燃烧 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哎呀，怎么办呢？咱们这个年算是过完了，差不多了，基本上要投入这个无休无止的工作当中了。当然我们已经提前工作了好几天了啊，可以说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尽情的放松自己，在准备好要上班的时候呢，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些心情跟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怎么讲一些懈怠。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好玩的电子产品和一些新鲜的电子设备可以自己来充充电，相信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感觉，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好玩的东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让各位可以在节后这个投入工作的时候能够打起精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就是 VR 的头盔。大家都知道这个 VR 眼镜啊，目前这两年呢特别的流行，有很多的游戏，很多的电影都支持这个 VR 的眼镜，而且呢现在也出了一款这个新的 VR 的头盔，它可以有一些游戏，感觉跟这个 PC 或者是PS4 的这个游戏效果都特别接近了。所以呢，不妨在家里面，我们找一个空间足够大的地方来玩一玩这个 VR 的头盔的游戏，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还有这个清洁的机器人了，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清洁的机器人的话，可以来帮助您完成一些扫地的工作啊，同时呢也可以让你有一些时间来进行休息，可以说是一个懒人的福音。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价钱其实也都不贵啊，基本上从这个1000出头到2000多之间，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去自行百度一下，根据您的这个财力啊，选择一款适合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接下来是这个富士新出的这个 SP2 的一个随拍随打的一个相机。哎，我的朋友圈已经有人得到这款东西了啊，他们还给我们晒过这个相机。其实并不大，就跟这个 iPhone 6s Plus 来比的话呢，跟手机基本上是一样的长，宽的要稍微宽一些。它可以通过蓝牙来轻松的连接到手机上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通过这个富士的这个 SP2 很快的就打印出来，可以说你可以随拍随分享。但是稍微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目前这个相纸的购买还不是很方便，而且相纸的价格呢也有一些偏贵，所以您在购买之前要先了解了解这个相纸的价格，看看您可不可以接受。还有就是目前啊，松下出了一款很智能的化妆镜，这个镜子呢到底有多神奇，我们说一说您肯定会觉得哇，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呢这个镜子啊，它可以自动检测你的面部，去寻找你存在的一些瑕疵，然后通过一个智能计算的方法来为你量身制作出来最适合你的这个化妆品、化妆技巧，可以说听上去非常的梦幻，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懒人，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自己化妆的话，你就不妨可以来选择松下的这款智能的化妆镜，然后它可以告诉你应该如何来画，哪儿应该画成什么样的妆会更加的适合你。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定是那些很爱美的这个女士的一个福音了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新鲜的小玩意儿，就是这个 LG 出品的一款 PJ9 的一个悬浮音箱，它可以放在你的床头灯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音箱的下面呢是一个圆柱形的底座，而在上面是一个小的音箱。这个音箱就厉害了啊，它是悬浮的音箱，应该是靠这个磁力的作用悬浮在这个音箱的底座上面，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的。可以说，在这个卧室里面放一个这样的音箱呢，感觉就非常的洋气，而且呢也特别的好玩。更加重要的是，它有一个360度的一个全向的扬声器，无论你放在你的卧室中的哪一个位置啊，它都可以听到非常清楚的声音。而且呢，还这个底座上还配置了这个充电器，还有这个低音炮。更加厉害的是，它还具备一个PX7 的一个防水能力，在浴室中也可以进行使用。

我的期盼永远没有